煎熬，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。扰乱我平静的步调，怕爱了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我飘啊飘，你摇啊摇，无根的野草。当梦醒了，天晴了，如何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我飘啊飘，你摇啊摇，无根的野草。当梦醒了，天晴了，如何再飘渺？爱多一秒，恨不会少，承诺是煎熬。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

Yeah. 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